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17集：圣僧驾到。展昭和白玉堂在一旁默契地对视了一眼，陈修伤了赵普的影卫，赵普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再看看四周围赵家军那群人，眼珠子都红了，看来这场架要让给赵普打了。展昭对白玉堂努努嘴，示意他看禅杖。 这根禅杖看起来好大，怎么藏进袖子里的？会变戏法？ 你看看下半截那根杆子眼熟吗？ 展昭摸着下巴看那禅杖下半截的杆子，的确好像在哪儿见过。随后他望向林业火，林业火随身带的兵器是一根红色的棍子，抽出来是一把破剑，那是林业火的兵刃破天剑。可破天剑和破天刀才是一套的兵器，但这根禅杖和林业火的剑鞘又很像。 那把禅杖是红色，火龙的金色漏花，林业火的这把剑鞘也是红色，火凤的银色漏花，好像是一套的。 欧阳有些疑惑，众人都下意识看了看林业火。 你的剑鞘哪来的？ 我师父的禅杖和他那个是一套的，不过师父不怎么用，给我了，我嫌难看，于是拽下了半截做剑鞘，上半截还在火凤堂供着呢。这个禅杖是可以拆开折叠收起来的，最小能折成棍子那么小呢，是师门至宝，世上只有两件。 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林业火的师父是圣僧吴沙，他刚才问陈修吴尘大师，莫非是同门？不过现在不是闲聊或者追师承的时候，而是要活捉陈修。陈修手里的无心禅杖也是神兵利刃，似乎特别适合配火之内力使用。展昭和白玉堂是江湖人，曾听闻过这把禅杖的来历。相传江湖上有位高僧，武功极高，但是十分神秘，他就拿着这一柄无心禅杖，被禅杖碰到人会立刻心脉灼烧而死。当时众人只当是兵刃太厉害，现在想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内力。那和尚隐居在塞外，江湖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给他的禅杖取了个名字叫无心禅杖。难道那个就是林业火口中的无尘大师？陈修看了看赵普，又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突然一抬手， 走！ 展昭清楚地看到他甩出了一把粉末，让众人闪开。与此同时，就见陈修的四周围突然弥漫开了一阵烟雾，浓厚稠密。晚上风挺大，烟雾随风一吹扩散开来，附着在了花园中的花草之上，花草立刻燃烧了起来，燃烧产生了大量的黑烟，烟雾中陈修不见了。众人屏气凝神，知道陈修想借烟雾和火逃遁，在场都是高手，自然都有准备。果然就见烟雾中一个人影突然往一旁墙角的空档处一闪，展昭和白玉堂几乎是同时追上去，赵普也挡住了陈修企图突围之举，可陈修却似乎只是声东击西，他突然一闪身又引入烟雾当中，同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众人寻找陈修身影的时候，突然听邹良喊了一声 危险， 只见那禅杖的头部突然出现在了林业火的胸前，林业火微微一个愣神，却是望向了别处。众人心都提起来了，林业火平时就挺250的，不过关键时刻怎么不要命了还走神？这时与他最近的邹良一把将他推开。 喂， 欧阳惊了一跳，邹良用力推开林业火的代价就是那禅杖现在快砸中他了。林业火被推开的同时也是惊讶地看着身边的邹良，眼里似乎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倒是没担心。 就在这千钧一发，众人觉得邹良命悬一线的时刻，突然一个硕大的身影像个球一样弹了进来，随后那禅杖不见了。众人一个愣神，陈修趁乱已经逃到围墙上了，但差一点就成功逃脱的陈修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身躯。陈修被那人伸出来的一只大手掌拍住了面门，直接摔回了院子里，在地上滚了几滚后，陈修捂着心口满眼惊骇地看着来人。同样惊骇的还有在场围捕的众人，这什么人？功夫和天尊阴侯有一拼了。再看从院墙上下来的是个大胖和尚，看着十分富态，手里正摆弄那根禅杖。就见他拆了拆又折了折，捣鼓几下就将那根禅杖折腾成了和林业火那把破天剑的剑鞘差不多大小的一根杆子，收到了宽大的袖子里。众人都看着这个慈眉善目笑脸盈盈的大和尚，就听院墙上有人说话： 呵呵，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请你门户了呀？ 众人在抬头，就见天尊和阴侯来了，身后龙桥广提着一个人也跟了进来，将那被困住的黑衣人往地上一扔，正是那个假扮的贵阳太守之子张茂。看来开封府那边也成功来了个瓮中捉鳖，显然是比这边要顺畅得多。阴侯和天尊瞧着展昭和白玉堂还有赵普： 你们这么多人怎么手忙脚乱的？ 三人叹气，被看笑话了。林业火瞄了身边的邹良一眼，有些别扭地瞪他。邹良挺冤枉，心说要是知道有高手来救你，那早说呀，救你还有错呀？林业火别别扭扭，收回落在邹良身上的视线，到了那大和尚身边跪下给行礼： 师父。 众人心中了然，原来这就是圣僧无沙。林业火跑出来给无沙大和尚行礼，无沙看了看他，那样子还挺威严。众人面面相觑，刚才林业火危急时刻还发呆，要不是邹良救了他，估计得受伤了，大和尚会不会发脾气？正有些替林业火担心，果然就见吴沙伸出了一只大手，众人一眯眼，嚯呀，要动手打人了，好严厉。吴沙一巴掌拍过去，可不是打的林业火，而是大手掌按在他脑袋上揉啊揉。 哎呦，小凤凰，想你师父没有啊？ 小凤凰。 林业火蹦起来一拍他手： 跟你说了多少遍不准那样叫啊，难听死了。 吴沙摸了摸胖胖的下巴，看着不满的爱徒挺委屈的： 小时候明明那么乖，怎么长大了一点都不可爱？ 是啊，孩子大了呀都不可爱。 一旁天尊深有体会的点头，白玉堂望了望天，倒是阴侯挺开心： 我家外孙长大了也这么可爱。 这时公孙抱着小四子跑过来了，他听说前边战事结束，陈修已经被擒，所以来看看热闹。赵普赶紧问他： 金莹怎么样？ 没事，伤得不重，一两天就好了，幸亏救得及时。 赵普回头对白玉堂和展昭点头，这回多亏了他俩反应快，众人听到青影没事儿，倒是也松了口气。吴沙的出现让众人吃惊，而同时天尊和阴侯那句清理门户也让众人疑惑。吴沙和尚看了看陈修，摇头叹气，对疑惑的众人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吴沙有个师兄叫吴尘，也就是传说中那位武功高强的大和尚，这俩师徒都是西域沙海寺的住持，吴尘是东沙海寺的住持，手持的禅杖是无心杖， 吴沙是西沙海寺的住持，手持的禅杖是无欲杖。吴尘大师也就是林业火的师伯，他是世上唯一一个进入过炼狱，过了77-49关，学会了最纯正火之内力，并且活着出来的人。 你们是不是拿到炼狱谱了？ 嗯，拿到了。 那画卷是我师兄亲手所绘，他圆寂之时手中就拖着这画卷。 众人张大了嘴，感情袁天青和廖杰他们找到的那个山洞里化成青烟的大和尚就是这位吴尘大师。 银妖王当年跟我师兄说的，让他临死拖着炼狱谱，日后会有有缘人来拿走，化解一场危难。 众人再次叹息，又是那位能知过去未来的银妖王。 陈修有吴尘的无心禅杖，是他徒弟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就说来话长了。我师兄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个十恶不赦之人，虽然我师父说他有慧根，只是不开窍。他全心钻研武学，毫无慈悲之心，是西域有名的凶僧，但师父一直不肯放弃他，说他迟早会彻悟。 众人都皱了皱眉，这开场气氛好诡异。 师父让我们根据自身的体质学习两种内力，我练的是无风掌，而师兄则是学习火。他找到了炼狱的所在，练成了绝世的武功，但是他为了练功害死了很多人。 害死很多人是什么意思？ 炼狱谱的图谱里你们看到的那些死人都是因为他练功而造成的。炼狱里地形复杂，需要人探路，师兄当年为了练成神功丧心病狂，用同门探路，结果死了很多人。之后炼狱里的关卡每过一关，每一次提升内力都要靠杀戮，只要进入炼狱开始练功，人就会化成厉鬼，穷凶极恶。 这功夫练出来了之后是人是鬼？ 可最残酷的是，炼狱最后一关一旦练过，人就会大彻大悟。慈悲之心一旦生出，回首再看自己的所作所为，绝对生不如死。我师兄一世都活在痛苦之中，求死不得。也就是为此，他不希望再有人进入炼狱练功夫。 那炼狱的确是在黄金古城下边吗？这吴尘大师当年进入炼狱的时候，比陈茂他们早点还是晚点？ 错了错了 错了， 是人物将龙凤古城当成黄金古城，那个炼狱啊是假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